洛苏厄书第一章，上主的仆人梅瑟死了以后，上主对农的儿子梅瑟的侍从洛苏厄说：我的仆人梅瑟死了，你现在起来和全体百姓过约旦河，往我赐给他们及以色列子民的地方去，凡你们的脚踏过的地方，照我对梅瑟说的，我必赐给你们，从旷野直到黎巴嫩，由大河及幼发拉底河、赫特人的全境，直到大海日落之地，都是你们的领土。你有生之日，没有人能抵抗你。过去，我怎样和梅瑟同在，也要怎样和你同在，绝不离开你，绝不弃舍你。你应勇敢果断，因为你必须使这百姓占领我曾向他们祖先起誓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方。你只需勇敢，坚决果断，不偏左右，谨守奉行我仆人梅瑟所吩咐你的一切训示，好使你无往不利。这部法律书总不要离开你的口，你要日夜默思，好叫你能谨守奉行其中所记载的一切。这样，你做事必能顺利，必能成功。我不是吩咐了你，你应勇敢果断吗？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因为你无论到哪里，上主你的天主必与你同在。以后洛苏厄向百姓的官长下令说：你们应走遍全营，吩咐百姓说：你们应准备食物，因为还有三天就要过这约旦河，去占领上主你们的天主赐予你们做产业的土地。洛苏厄又对勒乌本人、加德人和莫纳协半支派的人说：你们应记起上主的仆人梅瑟吩咐你们的事，他说过上主你们的天主将这地赐给你们，使你们获得安居，你们的妇孺和牲畜可留在梅瑟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的地方，但你们中所有的英勇战士都应武装起来，在你们的弟兄前过河，协助他们，直到上主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占领了上主你们的天主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的地方，获得了安居，然后你们方可回到你们所得作为产业的地方，即上主的仆人梅瑟在约旦河东日出之地赐予你们的地方。他们回答若苏厄说：凡你命令我们的，我们必都照办，凡你派我们去的地方，我们一定去。我们在一切事上怎样服从了梅瑟，也怎样服从你。唯愿上主你的天主与你同在，如与梅瑟同在一样。无论谁违背你的命令，不服从你吩咐他的一切训示，必处死刑。但你应该勇敢果断。